代表一切，再真心也会被阻绝。这世界天天有鬼雷，随时会爆裂，还是学不想的事未必带来感动，我没感谢，还是学不会。也许我在此刻排列面前，也甘愿不埋怨，只怀念。洁白的床是我倾诉的地方，抱你哭着到天亮、你等待幸福的厨房，那次情人节晚餐却是我陪着你唱、衣柜不算太宽，藏着你的天堂，我们的爱很像，都因男人而受伤，却又继续碰撞。当天空昏暗，当气温失常，你用巨大的坚强总能抵挡。当尖锐眼光，当刺热声响，

在数星星，天际多么平静，独站夜街中，独怀念他，不知一街同正踏着我影，还同还大胆开声，他说哥哥眼睛怎么怎么又红又肿，如像刚刚扑了十星。啊哈，只好苦笑十星，并轻抹眼角淡淡的眼泪影。啊哈，只好解释有泪水，那因风沙吹了入眼睛。啊啊啊逐数星星，心里多么难静，独望着星空，独怀念他身边的街头，发梦在跳绳，还同还大胆开声，他说哥哥眼睛怎么怎么在外望星，难道哥哥想去摘星？啊哈，只好苦笑十星，并轻抹眼角淡淡的眼泪影。啊哈，只好跟他玩耍，期望他不再问究竟。啊啊啊哈，只好苦笑十星，并轻抹眼角淡淡的眼泪影。啊哈，只好跟他玩耍，期望他不再问究竟。 走得到远方，如果梦

九六九精英爱听榜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。北京FM 九六九。

我青春年华。 Listen to the word。 欢迎收听一点动听环节，各位好，我是金涛。听友天生傲骨怎能屈服，他说点歌，点一首孙燕姿的遇见送给我的媳妇儿，祝她工作顺利，万事顺心。看来是一个很疼媳妇儿的一个男人啊。我常说啊，人这一辈子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条直线，没有谁能够真正的陪你走到最后，除了你的爱人之外。所以说啊，一定要像这位听众一样，好好对待你身边那个最爱的人，那个陪伴你走过余生的人。好了，这一首孙燕姿的遇见就送给这位听友的媳妇儿，希望她可以听到这份祝福。如果你也有想要点播的歌曲，欢迎来到经典969微信公众平台留言，分享你想听的歌曲和故事。每天上午9:30和下午的18:30，一点动听和你不见不散。 守住寂寞，让心悄悄开了锁，心潮渐渐涌上来，就像解冻的冰河，梨花开，燕归来，可是你却不知如何找寻你，芬芳还在我怀里，紧抱双臂想守护一个秘密，不知如何形容你，温暖留在我心里，紧闭双眼不放走。 是你守住寂寞，让心悄悄开了锁，心潮已奔涌而去，像留不住的江河，江河 家门口、